希臘同時對中國開放，尤其是在氣候變化等的領域，並非為了對抗。另外，歐洲議會同日以570票贊成、61票反對、40票棄權，通過呼籲歐盟制定對華新戰略。議案提到，歐盟應該繼續與中國討論氣候變化和衛生危機等全球挑戰，但同時提出對中方系統性侵犯人權的關注，呼籲歐中定期舉行人權問題對話。意大利將會強制要求所有工人持有新冠健康通行證，是首個歐洲國家實施相關規定。由下個月15日開始，所有工作場所和所有行業的僱員必須持有通行證，證明已經接種疫苗、病毒檢測呈陰性或者從確診之中康復過來。報道說，未能夠出示通行證的工人需要停工，並且可能在5日之後停止獲發薪金。衛生部長都相信新措施將會有助提高安全性以及推展疫苗接種運動。另外，法國大約3000名衛生工作人員因為未完成接種新冠疫苗而被停職。根據新規定，衛生保健人員、護養設施人員和消防服務人員必須打針。報道說，幾千人仍然拒絕接種，外界憂慮他們被停職會影響醫療服務。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3，日元109.73，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8，人民幣6.459，英磅對美元1.38，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29，新西蘭元對美元0.707。日經平均指數報30,447點，升123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3.93美元，賣出1,754.78美元。天氣方面，中國東南部天色普遍晴朗。在早上8點，強烈熱帶風暴燦都集結在長崎以西大約22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美孚对出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美孚对出慢线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去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和百福道上山都是车多繁忙。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龙盘苑。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車多，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元朗公路去返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車多，龍尾就在黎圍對出。 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咁最主要咧都系慢线车多，排到天富海湾。咁提一提你啦，较早前油麻地嘅金粟街有水管急收，金粟街去翻西九龙方向，近住庙街对出咧慢线咧就封闭。另外介乎金粟街至到北海街嘅一段庙街咧都系封闭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今届全运会，香港派出169名运动员出战18个项目， 分别是剑击、单车、射箭、体操、田径、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高尔夫球， 还有武术、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攀岩、皮筏艇和马术。 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港台电视32第14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之医学人》，今个星期主角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临床研究中心总监梁炳忠教授， 他亦都是中文大学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创系主任，教授大半生致力骨科发展和医学研究工作。 对于医术的传承和下一代年轻人的培育，教授又有什么寄语呢？ 医生与你之医学人， 今晚7:35，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17日，12至17岁学生接种一剂疫苗，计入符合全日面授课条件。 最新失业率4.7%，回落0.3%。 民主派初选案，陈志全获准保释。 法国约3000名卫生工作人员因未接种疫苗被停职，官员称只属暂时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月17日星期五的朝早来到8:11，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讲外面的天气，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还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的。天气情况真的要特别留意，昨天就是一个天文现象，因为昨天就天气不稳定，见到西贡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将军澳更加有落雹的情况。天文台就说是受到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影响，所以昨天就有一些的在香港有一些的强烈的狂风雷暴，在西贡和将军澳雨势特别大，每小时的雨量是超过70毫米。去到1点左右就说见到有一些市民就说在西贡的村屋将军澳一些屋村都见到有落雹的情况，就说形容那些雹的大小好像大概一个5毫子那么大的，话系呢一次嘅落雹咧，系记录以嚟咧第3次喺9月出现落雹嘅情况。对上一次嘅出现落雹咧，就系2016年嘅7月嘅，咁就系香港咧当时都有落雹嘅情况嘅。究竟咩条件会导致落雹咧？通常就话同一啲热啲嘅气温啊，或者头先讲到话啲雷暴影响嘅，咁啊同之前嘅台风嘅究竟有冇关系咧？会唔会寻日你自己都系喺西贡或者将军澳附近都观察到有落雹嘅情况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又请嚟一位嘉宾，有天文台前助理台长，亦都系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明武。早晨。早晨，梁榮武。 早晨， 乐文。早晨。讲下寻日嗰个落雹嘅情况先。寻日下昼1点左右落雹啦。咁一般嚟讲，呢一个现象几时会出现啦？同埋寻日有啲咩条件导致出现咧？又 我喺香港就几廿岁人睇过两次落雹，咁都唔同时间嘅。一次就接近中午，即系朝头早接近中午；一次就系黄昏。咁所以即係喺香港落雹咧，即係我咁少嘅經驗嚟講咧，其實都好難話究竟邊一段時間係最機會最大。 因為落博的原因就很多的，但如果你講回昨日的落博原因，就是你剛才講了天文台那個所謂大的形勢那段說話都講了，主要是高温觸發。啊，第一我們要了解為什麼有博的形成先。其實很多時候博就較為罕見，但是客雷閃電就經常都有的了。那個機制呢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行雷閃電嗰啲雲咧，我哋叫雷暴雲咧，其實裏面都有啲好細嘅冰晶或者好細嘅冰粒啦。呢啲冰粒咧有啲大啲，有啲細啲，咁所以咧相對嚟講咧就有上下嘅運動嘅。咁佢哋碰撞嘅時候咧就會產生電壓，咁跟住就會閃電啦。咁問題就係好多時我哋見到雷暴就唔會有薄。就是、主要嗰個關鍵咧，就係、是、嗰個上升氣流唔夠強，因為你諗下一粒薄，就算琴日我哋見到嗰啲薄咧，都好似花生咁上一大啦，係嘛，都幾重嘅。點解咁重嘅冰粒可以停留喺空中咧？就一定有好強嘅上升嘅氣流去承托住佢。而我哋一般見到嘅雷暴雲咧，就可能呢個上升嘅氣流唔係好強。咁所以咧，喺天空上面嗰啲好細嘅冰粒咧，就好快跌落地下。而因為香港咁暖，有一個好高，有一個好厚嘅大層咧，都係相當之暖嘅。咁呢啲冰粒跌落嚟嘅時候咪溶咗咯。咁所以嚟到地下就根本我哋見唔到薄啦。但係琴日咧，因為好強嘅上升氣流同埋其他嘅因素，咁咧嗰啲喺雲裏面嘅冰粒咧，佢跌落嚟嘅時候咧，又俾啲上升氣流衝翻上去。咁所以當佢每一次咁樣又上又落咁樣嘅周期嘅時候咧，佢咧就會吸收咗四周圍嘅水分，個體積就增大，咁到最後咧就形成大粒嘅冰雹啦。咁所以其實個關鍵咧就係強嘅上升氣流，而琴日嘅高温咧就係造成強嘅上升氣流嘅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咁另一個原因咧，我觀察嘅，但係都要即係日後如果即係啲專家要詳細啲分析咧，就係、是、其實睇到大範圍嘅氣流有關嘅。其實剛才睇你都講過，即係颱風有冇關係啊？其實即係琴日咧，就喺東海嗰度個燦都啦，搞到一個環流出嚟啦，再配合其他天氣系統咧，大部分地區即係華東華南咧，其實都係偏北風嘅。咁但係因為香港天氣熱咧，有啲海風開始吹入嚟啦。海風是偏南風的，咁你想象一下咧，原本是吹北風，但系跟住咧啲偏南風吹上嚟，兩股氣流一相遇嘅時候咧，大家碰撞嘅時候咧，冇地方走咯，咁咪焗住要向上升啦，咁咪又多咗一個上升嘅機制咯，咁就仲有好多其他條件，譬如話空氣裏面水分多唔多啊之類之類。 但整體嚟講，這個現象係咪都係一個短暫嘅現象，即係唔會持續幾日都出現，同埋或者喺香港嚟講，有冇特別邊啲區會易出現落薄啲咧？ 我諗都係嗰個隨機性好大嘅。咁當然啦，譬如話，如果你係同一啲冷，因為我哋正話講咧，嗰個琴日落薄嘅機制係高温觸發嘅。但係唔單止高温觸發嘅，有陣時有啲冷風落到嚟，或者有陣時咧，我哋一啲冷暖空氣相遇，譬如有陣時我哋都聽過一啲叫做西北石湖風之如此類嗰啲咧，都會有落薄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有啲氣流啊，即係或者有啲嗰啲咁樣嘅系統一路咁行過嚟香港，如果係撞到啲山脈嘅話咧，咁其實有機會使到個上升嘅。所謂對流嘅氣流咧，係增強嘅，咁所以咧喺山嘅附近咧，就可能嗰個機會會大啲啊。咁但係其實咧，就係呢啲咁樣嘅天氣現象咧，都係一般嚟講係維持啲好短嘅時間。如果要照琴日睇雷達嘅圖像嘅分析咧，嗰啲咧多數都係我哋叫做一個單體嘅雷暴雲，即係嗰個體積好細嘅，幾公里咁樣樣。咁所以一般嚟講，好快脆就唔見咗噶啦。即係以我睇到嗰兩次落雹經驗咧，其實真係幾分鐘之內咧，已經落雹已經停咗噶啦。咁所以咧就係一個好隨機性好大。而即係我哋落雹咧，要分析香港落雹情況咧，就最弊一個問題咧，就係過往嘅或者甚至現在都好啦， 甚至現在我哋有咁先進嘅儀器咧，都唔可以用儀器嚟觀察究竟有冇落駁。 OK， 咁所以基本上係主要靠我哋香港市民講翻出嚟啊，有落駁喎、啊，咁就為之一次觀察到嘅落駁。啊，咁但係你可以想象到咧，呢啲咁樣嘅數據唔係用科學嘅儀器探測到嘅數據咧，有好大嘅偏差嘅。有陣時有啲人睇唔到，有陣時咧睇到又冇報咁諸如此類。 但市民可以點做咧？如果真係見到落薄又即係可能一粒粒冰，雖然而家今次睇就好似好細粒啦，但係咁高跌落嚟都可能有啲危險性噶嘛。應該要點做咧？一般嚟講係咪如果喺户外，尤其是未必有一啲遮蔽嘅地方， 一定係要。如果喺户外咧，就真係論盡啦，真係論盡啦，即係盡快揾一啲有遮擋嘅地方咯，但係就千祈唔好喺樹嗰度咯，因為點解？即係落薄嘅時候咧，幾乎肯定都有行雷閃電嘅，咁所以最好就盡快揾一啲室內嘅地方去擋， okay. 去匿埋。如果譬如有車咁就最好啦，上車譬如。行下有個咩仔經過咧，的士經過落幾駁上嚟，你都最好上咗車就穩陣啲。 梁榮武，我想問一下咧，其實整體嚟講，今次呢個落駁啦，係咪因為喺九月出現先至屬於叫做即係極端天氣嘅一個現象，定係本身落駁都係叫做極端天氣咧？ 落駁都係極端天氣嚟㗎啦，即係喺我哋呢個地區咧，落駁唔係經常發生嘅。譬如睇翻天文台統計數字咧，其實話啊，我哋最多落雹嘅日子係可能係四月五月嗰啲咁樣樣。但其實如果睇翻以前嘅觀測數字咧，都係幾年至會有人報告有一次落雹，即係譬如喺四月裏面，佢一年一次都冇嘅，咁就幾年至一次，咁都係一啲罕見嘅現象嚟嘅。 預期而家即係成日話極端天氣可能會頻密啲出現啦，落雹喺香港會唔會都預期可能嚟緊會多啲機會會見到？ 這個就好抱歉啦，即係而家嘅科學研究咧，就未有一個共識。亦都係因為正話講過，落雹係好多好多其他客觀因素，我哋正話只係講過兩三個啫，仲有好多其他客觀因素咧。咁所以咧，好多研究咧就發覺好多世界上邊唔同嘅地區咧，落雹嘅次數，即係因為全球暖化、氣候變化嗰個因素咧。有啲話多咗，有啲話強咗，但係有啲咧就話少咗咁諸如此類嚇。咁但係咧，如果你常理推測嘅話咧，有一個可能性就係落雹嘅機會咧係會細咗嘅。點解咧？正話都講過啦，我哋普通嘅雷暴雲其實都有冰粒嘅，但係點解佢落唔出雹咧？就因為佢跌落嚟嘅時候咧，空氣暖咪融咗啦，係嘛？全球暖化底下呢一陣。暖嘅空氣咪厚咗咯，咁所以咧一啲細粒啲嘅薄咧，將來咧落到嚟咧都可能都已經融咗啦， 即係見唔到啦，變咗水啦， 係啦，變咗水啦、 okay. ， 變咗雨啦，唔係落薄係落雨啊嚇，咁但係即係因為整體嚟講咧，科學家嘅研究都覺得將來嘅大氣層係會較為不穩定，較為不穩定係有利一啲好強嘅上升氣流嘅出現嘅， 係， 咁所以咧係。應該是有利形成啲薄嘅形成嘅、甚至更大嘅薄。咁所以咧，即係嗰個結論咧，或者而家初步嘅結論咧，就話落薄嘅次數未必多咗，但係如果一旦落起上嚟咧，嗰啲薄咧可能會大粒啲，殺傷力會強啲。 OK， 好啊，唔該曬劉榮武，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劉榮武咧就係天文台前助理台長，亦都係氣象學會嘅發言人嚟嘅。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跌咗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1872311，卫生防护中心下下的科学委员会就早前就建议说12至17岁的青少年就这个年龄群组来讲打一支的伏必泰的新冠疫苗都是可以叫做是可以接受的。那见到教育局都是更新了一个恢复全日课的个条件，就说准许12至17岁这些的学生打针就可以了。那就说就恢复全日课的学校之前都说了要70%教职员和学生接种疫苗的嘛。 咁而家就話呢一個嘅12至17歲學生打一針滿14日就得啦，有個咁嘅條件嘅改動嘅。不過咧，以年齡計咧，如果夠18歲嘅學生咧，都係要打兩針嘅喎。教職員同樣都係要打兩針滿14日嘅。嗱，請嚟其中一位學校啦，佢本身咧已經有一啲嘅級別已經係全日係恢復翻面授課嘅。電話旁邊咧有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嘅校長林燕玲，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林校长，讲下先，你哋系咪礼拜一开始，啱啱过去嘅礼拜一，已经中六嘅学生系复咗课噶啦，即系全日。 哦，系啊，冇错啊。 运作系点样啊？ 都畅顺嘅，咁见到喺特别我哋关注食饭嗰个嘅情况咧，咁我哋喺呢几日嘅观察咧都理想嘅。 而家你哋系咪都系话分批譬如喺中六嗰度上昼就系上堂，定系下昼都系上堂，定系有其他活动，定系点样噶？老师嗰啲人手安排又点咧？ 下昼都系上堂啊，因为其实就主要都系因为中六嘅同学佢哋要预备呢个公开考试，咁如果浓缩咗净系得半天嘅课时咧，其实对于佢哋去准备公开考试咧，都会系有一啲嘅不足嘅，咁所以咧佢哋嘅下昼咧，我哋就会另外帮佢哋编咗一个时间表，咁让各科嘅学习咧都可以兼顾得到咯。 老师人手安排难唔难咧？即系因为始终有一级系要全日面授嘅，其他就半日咁。 如果用一級呢一個嘅狀況嚟對睇咧，嗰個困難度就唔高嘅，係啦。咁如果你話多幾級咧，咁呢個困難咧就會相當之大噶啦。 頭先你話咧，五線嗰、那個即係嗰個運作都應該係正常。我想問咧，你中六咧嗰啲學生而家係全部留喺學校食飯，定係全部都可以出去就呢個自由可以揀，定係點樣嘅？ 佢哋都係自由揀嘅，因為我哋都係根據翻衞生防護中心對於午飯俾學校嘅一啲嘅指引啦。咁好可能我哋都相信，即係局方咧都睇到嗰個嘅疫情喺我哋自己嘅社區嘅裏邊咧都係穩定嘅。咁變咗佢哋呢個指引咧都容許學生佢哋有呢個咁樣嘅選擇，佢哋可以出去食啦，又或者佢哋外賣翻嚟學校食都得嘅。 而家就我想了解啦，因为而家最新咧就话科学委员会嗰度话12至17岁青少年咧，即系相信你哋学校好多学生都系呢个年龄群组嘅，就话打一针伏必泰就已经够啦。以呢一个嘅条件去合符嘅话，其实你哋有几多嘅学生系已经符合可以即系叫做打咗针呢一个嘅水平嘅咧？而家系。 如果以今日呢個日子嚟對計啦，就用翻呢個新嘅準則嘅話咧，我哋已經有76%嘅學生咧，已經符合咗即係整體啊，即係全校76%嘅學生咧，符合咗呢一個新要求噶啦。 即係所以可以全校申請係全日面授課噶咯。 如果單從呢一個考慮，就當然係可以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要做其他的準備啦，有其他的考慮啦，咁所以呢一個我哋學校都係做緊呢啲安排嘅。 即係你哋將會申請，但係有啲嘢要準備，準備啲咩咧？又要 例如都要同小食部啦，即係要緊密合作啦，咁亦都要同校董會即係有一個嘅商討啦，咁仲有其他老師啦，點樣樣去準備同學全面復課嗰個嘅心態啦，要提醒佢哋留意嘅地方啦，等等，我覺得呢啲預備功夫都要首先做咗先嘅。 預計要準備幾耐咧？真係可以，既然都達到標啦，可以全校恢復翻全日面授課咧？ 我哋都係步向一個嘅即係正面嗰個嘅安排嘅。咁我哋都希望十月到啦，十月到如果係一切準備妥善嘅話咧，我哋都希望會有呢個申請嘅。 十月到希望可以做到呢個申請，定係直情可以落實去？ 直情落實係啦，係啦。 頭先你話咧，即係譬如一級就易處理啲啦，無論人手啊、食飯嗰啲，咁多級都可以恢復翻全日面授課，你哋啲老師啲安排點啊？午飯頭先就話即係可以啲學生都可以自由揀啦，留喺度食又得，出去食又得咁。日後咁多學生喺度，咁佢哋會唔會可能好多都想留喺學校食？有冇咁多地方準備好咧？咁呢啲點處理啊？呢啲 對唔住，你頭先第一個問題係 即係當你咁多班別，即係你全校都面授課係恢復翻嘅時候，老師安排點啦？啲五線嗰啲可以點處理啦？會唔會啲學生都好想留喺度食嘅？可能啲家長想去留喺學校食嘅，但未必有咁多地方咁。呢啲使唔要準備，或者成個安排係點？ 明白嘅。咁首先講老師嗰方面先。咁如果全校全面復課嘅話咧，其實老師嘅安排係最簡單嘅，因為我哋就回復翻我哋全日正常嘅時間表咧，其實就可以噶啦。因為呢個時間表喺暑假咧已經編好曬嘅。 咁所以咧，即係老師嘅安排喺呢一方面咧，嗰、那個問題唔大嘅。咁當然就係要考慮到學生食飯嗰個嘅即係安排啦。咁我哋而家觀察到我哋中六嘅同學咧，即係我相信呢個都反映到係高中嘅同學。咁佢哋會翻嚟食飯，即係話會外賣翻嚟食飯嗰個人數，大概係兩三成到啦。咁見到佢哋都係較多咧喺出邊食飯嘅。咁我哋對於食飯嘅安排，我哋仲考慮初中嘅，因為初中嘅學生年紀咧都係比較細嘅。咁我哋會唔會初中嘅同學佢哋嗰個食飯嘅安排，我哋又會有多少少嘅要求咧？呢、這個都係我哋頭先講咧，我哋要探討整體復課咧嗰個嘅考慮點嚟嘅。 即係初中可能硬性要求留喺學校食，或者帶飯，或者有飯箱供應咁，係咪類似呢啲啊？ 類似係啦，類似呢啲啦。咁我哋都喺度做緊探討緊所有嘅可能性咯。 嗯 ，OK， 唔該曬林校長，多謝你啊，同你傾到呢度。 好，多謝。 好，林校長咧就係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學校嘅校長嚟嘅，林燕玲咁啊，同我哋講到其實佢哋喺中六級已經係開始咗全日面授課噶啦，亦都講到咧全校已經達到七成啦，即係師生咧都係打咗針呢一個嘅條件嘅，就話嚟緊希望十月咧可以係落實啊呢一個嘅全校嘅全日面授課嘅。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十二号飞船今日返回地球，飞船寻日朝早同太空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分离。在分离之前，三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同汤洪波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三名航天员已经在太空站组合体工作生活90日，刷新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纪录。世界銀行一項獨立調查發現，包括時任世銀行政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在內的世銀高層曾經向員工施加不當壓力，以提高中國在世銀2018年營商環境報告的排名。報告由一間律師事務所應世銀要求編寫，調查發現時任世銀行長金融辦公室的高級職員曾經直接和間接施壓，要求改變營商環境報告內的評分方式以提升中國的分數，並指金融可能有份下令。經調整之後，中國在2018年營商環境報告之中排名第78位，较报告最初起草时上升7位。现时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格奥尔基耶娃发表声明，表明从根本上不同意调查结果，并且已经与国际货币基金的执行董事会会面讨论有关事件。美国、英国和澳洲宣布建立印太地区安全伙伴关系，將會協助澳洲採購和部署核動力潛艇。澳洲隨即放棄採購法國潛艇的合約，引起法國不滿。法國外長勒德里昂表示憤慨，批評不應該是盟友之間所做的事，形容是背後被插一刀，又說與澳洲的信任已經破裂，這個單邊和不可預計的決定讓他想起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做過的很多事。法國駐華盛頓大使館說，將會取消星期五與美法關係相關的慶祝活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華府過去一兩日與法國保持接觸，強調法國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重要夥伴，華府將會繼續與巴黎當局合作。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3，日元109.77，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8，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76，欧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30433点，升10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61美元，卖出1755.55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就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加州花园。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坏车，车龙去到加州花园。咁至于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近住盈辉台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出；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丽港城对出。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挤塞，龙尾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马料水。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咧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嚟啦，剑击比赛率先登场。帮港队打头阵的有佩剑队，男子队有何思朗、罗浩天、陈卓谦和陈志谦，女子队有欧善莹、林显慧、刘泳仪和马浩之。 港台体坛一二三，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如果我何铿要揀一首歌给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就一定是这一首咯。 为今天一年竟不知那天再重聚。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 晚上8点至10点， 期间限定，不是手下留情。 2021年9月17日，12至17岁学生接种一剂疫苗，计入符合全日面授课条件。 最新失业率4.7%，回落0.3%。 民主派初选案，陈志全获准保释。 法国约3000名卫生工作人员因未接种疫苗被停职，官员称只属暂时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咧，即系全日面授课复课嘅条件啊。而家就之前都一路讲啦，就话70%嘅教职员同埋学生咧要打疫苗啦。咁而家讲到12至17岁呢个年龄群组嘅学生咧，就只系需要打一针，够14日咧就系符合条件噶啦。咁啊，另外18岁都要继续打两针啦。教职员一样系要打两针啦，满14日啦。咁啊，见到其实之前咧有啲学校已经申请咗个别嘅级别咧，可以恢复呢个全日面授课嘅符合条件噶啦。见到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喺 Facebook 嗰度讲到话，话截至寻日就有11间中学咧都系申请咗啦。咁啊，当中2间学校咧会已经咧喺今个礼拜展开呢一个嘅个别级别恢复全日面授课嘅安排，其余9间会喺下个礼拜一啊，即系20号至到下个月4号咧，都会开始落实呢一个嘅做法噶啦。你又点睇咧？1872311，可能陆续咧都有一啲学校咧恢复全日面授课，你又点睇？同埋讲到头先一啲嘅5线嘅安排，系咪可以保障到嗰个嘅风险咧？唔会话即系学校有机会会出现呢啲爆发嘅情况咧？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12至17岁嘅学生而家只需要打一针，咁就系符合呢个叫打咗针可以嘅条件噶啦。1872311。另外一方面啦，关于长者打针方面啦，见到咧政府都话会透过唔同嘅方法咧鼓励长者系打针嘅，就话政府咧已经系正同医管局商讨安排个别嘅公立医院嗰度咧系设立疫苗注射站，方便一啲睇专科复诊嘅老人家啦，去咨询咗医生，攞到咧话系适合打疫苗之后咧，可以即时即场咧系打埋针嘅。另外，医管局咧亦都计划咧喺短期之内就话会向呢个之前讲法嚟嘅，就话向专科啦同埋普通科门诊咧复诊嘅病人咧签发一个叫转介信，咁啊俾病人咧去到疫苗接种中心嗰度咧系接种疫苗。咁究竟呢个转介信系嚟自呢一啲嘅专科嘅医生或者系普通科医生俾咗复诊嘅病人系有咩用呢？原來就話喺9月15日起咧，即係專科同埋普通科門診復診嘅60歲或者以上合適嘅病人攞到呢、這個嘅轉介信之後咧，可以喺唔使預約之下咧，就可以直接去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係打疫苗喎，即係連即日籌都唔使排啦。嗱，呢一啲措施點樣可以幫到長者？係咪真係鼓勵到佢哋去打針咧？講下你哋嘅睇法。1872311，而家就話攞到呢個嘅轉介信嘅時候，就可以唔使預約之下去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嗰度係打針嘅。電話旁邊咧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早晨。 早晨，小林文。 早晨，连伟桥。先讲咗头先讲呢个措施啦，话15号起其实已经开始咗噶啦，就话即系专科、普通科复诊嗰啲嘅60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咧，嗰啲病人啦，医生如果睇过佢哋系合适嘅，会发转介信俾佢哋，等佢哋唔使预约就去中心嗰度打针。呢、這个系你觉得帮到几多咧？佢 我谂一定有啲帮助嘅。首先就系嗰个便利啦，即系可以唔使攞筹啊。咁同埋即係都講到話會喺復診嘅時候有一啲疫苗注射站，可能喺醫院啊咁樣方便可以即場打針。咁因為大部分長者尤其是年紀比較大嘅，可能都會喺公立醫院有復診。咁如果即係除咗話攞籌嘅安排啦，仲有地理上係復診完即刻可以打嘅，咁都會幫到即係方便咗長者打針。咁另外就係、是。即係除咗便利同埋即係個地點近之外，就係、是、會唔會有即係亦都多個途徑有個醫療意見啦？因為之前就醫管局推咗喺門診嘅病人咧就可以做疫苗諮詢，咁但我哋都發現有啲長者佢可能係喺專科嗰度復診嘅，咁照計個情況應該就仲未有咁穩定，冇門診嘅咁穩定。 咁嗰啲長者就疫苗諮詢嗰度就攞唔到意見。咁如果而家可以喺專科嗰度都攞到個醫療意見啊，即係醫生都可以睇睇佢需唔需要打針，咁會更加放心咯。 但之前疫苗諮詢咧，即係叫做普通科門診疫苗諮詢呢一個咧，其實本身反應係熱唔熱烈㗎？ 哦，我哋都有幫即係一啲對自己身體狀況有擔心嘅長者去預約呢個疫苗諮詢，但係就即係頭先都講過其實如果去到普通科嗰度長期覆診嘅話，可能都係病情比較穩定嘅，咁變咗其實就唔係對自己身體最擔心嗰批，咁可能有好多長者都仲喺專科嗰度覆診，咁變咗專科嗰度就冇得諮詢啦。咁如果而家有個新嘅計劃可以即係填補呢個漏洞都好嘅。咁我哋又有啲擔心就係因為專科個覆診期咧，其實即係好多都係隔幾個月啦、三個月啦或者半年啦。咁會唔會可以即係及時提到個醫療意見咧？咁所以話除咗係要等到可能幾個月之後覆診嘅時候先至攞到專科嘅醫療意見。仲有冇其他辦法可以等一啲專科病人，佢又冇喺門診度覆診嘅長者，咁可以攞到個醫療意見咧？ 即係你意思，譬如佢哋係專科覆診嘅時候，可唔可以有一個加密或者早啲去覆診，去可以順便攞埋呢一個係咪可以適合打針嘅醫療意見？咁係咪咁嘅意思？ 不過我都即係都明白，即係喺專科嗰度，其實個病人啊，或者嗰、那個即係個服務量已經好飽和，咁所以。你話係咪可以即時安排加密覆診呢？又未必。咁但係譬如會唔會有啲預線啊，或者係可以用郵寄嘅方式，譬如可以睇一睇個專科病人個病歷，然之後即係唔使去到覆診先攞到嗰封信啊，可以根據佢過往已經覆診咗一段時間嘅病歷，都可以出到封信係即係俾個長者，等佢哋都會有啲安心呢。 但整体来讲，你觉得是譬如专科又好，普通科医生又好，去复诊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足够的判断的了？对于长者整个健康的情况，去即是说啊，他现在的身体是适合打针的，这个做法你觉得他们平时是不是都了解的呢？ 我想长者都说回内科那些病啊，或者即是专科可能有做过一些基本检查啊，抽过血啊这样的话，就会容易啲，即係有啲根据去做判断囉。咁但係譬如有时我係睇眼科专科嘅，或者睇骨科专科嘅时候，咁相信医生都好难去即係根据个过往嘅病嚟有啲判断嘅。咁另外亦都有啲长者反映嘅係，即係去到专科覆診嘅时候问医生嘅，即係适唔适合接种啦。咁但係可能大家都即係會比較保守嘅，咁有時嘅答案都會即係留翻你自己決定啦，或者都唔會俾到太清晰嘅指引。咁所以嗰啲長者可能醫生都唔敢講，佢話打唔打得嘅時候咧，都有猶豫咯。 不過而家喺公立醫院講到明話，即係有一個轉介信嘅措施，可能對於醫生嚟講又更加願意去即係判斷，或者更加明確同個病人或者覆診者講話啊，你究竟適唔適合打針嘅應該係。 係啊，即係雖然即係都知道疫苗都相對較新啦，咁好難有啲好清晰嘅指引啦，但係希望即係醫生都可以喺公共衞生嘅角度嗰度，即係多啲去即係唔使太過貪心嗰個責任嘅問題，因為。有好多長者，譬如除咗醫管局之外，佢哋就算問社區嘅家庭醫生，其實個答案都幾模棱兩可，或者即係好感覺會好保守。咁譬如我舉個例子，就係、是有個長者佢去私家醫生嗰度就問下自己適唔適合打疫苗。咁醫生又話，因為佢30年前曾經即係患過癌症，咁所以可能咧，如果打疫苗可能會刺激到。癌症的狀況不知道會不會復發，所以他又不敢打了。會不會這些準則會太過保守呢？即希望在即做這些決定的時候，幫長者做這些決定的時候，可以醫生都給個清晰一點的意見咯。 即希望看看這些病人或者看醫生的時候都拿到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究竟自己是否適合啦。另外剛才都提到，除了轉介信這個措施，你剛才提了一點，就是因為現在醫管局呢都說會在個別的一些公立醫院那裡呢是會設立疫苗注射站，那些長者覆診就可以即時安排打埋針啦，這樣整個一條龍服務，這個是不是算是比較吸引一點呢？比起說要去疫苗接種中心，即是去另一個地點再打針是更加方便更加好呢？ 我呢个绝对系啊，因为除咗话头先攞到个专科嘅医疗意见之外，个地点就脚都好重要。譬如好似睇翻疫苗注射中心喺深水埗咁得一个，咁你即系要攞到封信要再去嘅话，其实如果系尤其是年纪大嘅长者个接种率系比较低嘅话，其实都几唔方便。咁有冇办法一条龙可以喺个复诊嘅时候？順否可以在醫院範圍之內做埋接種呢，其實都是會增加個接種率，我覺得。 嗯，點睇呢？如果真的在復診的時候有得即刻一條龍啦，叫即場打埋針啦，你會不會是都是平時有復開診的朋友或者長者係點睇呢個安排呢？18723，18723。但我想問一下連偉橋啦，呢、這個會不會有機會令到整個復診嗰個流程啊、時間啊又會長咗，或者你覺得有啲咩要注意呢？如果真係喺大規模唔同醫院都落實呢個安排嘅時候， 我呢個冇辦法㗎啦，即係就算喺門診其實有疫苗諮詢嘅話，可能某程度都有少少影響正常嘅服務。咁睇下有冇得探討其他辦法，譬如即係我哋都會幫啲長者可能未到專科復診嘅，幾個月之後先到復診嘅，都譬如用電話啦打過去。睇下會唔會可以咁樣攞到個意見啦，或者可以唔使去到等到復診嘅時候，都已經可以即係根據翻以往嘅病歷，可能出一封信去邀請話，已經睇咗你嘅狀況啦嘅病歷啦，初步都覺得符合嘅，咁會唔會用呢啲方式，即係避免個個都要親身去到專科復診嘅時候，因為個時間都好趕啊嘛。 OK， 好，唔該曬你啊，連偉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连伟桥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讲到有啲方便长者打针鼓励佢哋嘅方法啦。嗱，医管局咧嘅讲法咧就系头先讨论嗰几样嘢啦，就系9月15号起向专科以及系普通科门诊复诊嘅60岁或者以上嘅合适病人咧签发一个转介信，咁啊方便佢哋啦，喺唔需要预约之下咧去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嗰度咧系打针噶。另外，医管局亦都系正系筹划紧安排喺个别嘅公立医院设立疫苗注射站等啲專科復診嘅長者啦，咁係諮詢咗醫生嘅意見係適合打針之後咧，可以安排到即時打針。嗱，不過而家呢一個嘅具體安排咧，都係話會再適時係公布嘅。先休息一陣。 一個地球感體同感體有咩唔同？一個動作點樣影響國際格局？世界秩序由邊個控制？不同的故事背后有什么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深入浅出，不同角度剖析环球议题，细看各地人和事，探讨世事原来如此。地球是圆的，逢星期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1千禧年代。 疫情之下咧，好多經濟情況都受到影響，大家都留意到失業率啦。曾經喺疫情之下都一度去到高達7.2%喎，呢個嘅失業率嘅。嗱，見到最新嘅統計處公布啦，經季節性調整嘅失業率咧就由5月至7月5%嘅，咁啊去到咧6月至8月咧係4.7%嘅呢一個嘅失業率。見到係進一步回落啦，叫做係下降咗0.3%啊。呢一個亦都係話喺上年1月至3月錄得4.2%呢個嘅失業率以嚟咧，係最低嘅水平啦。咁見到邊一啲範疇係跌得多啲咧？就建造業啦、運輸業啦，都話係相對係有一啲明顯啲嘅跌幅嘅。咁另外餐飲服務業方面嘅失業率咧，就係、是、今次就係維持不變嘅。不過其實喺今年年初以嚟都係連續跌咗幾次啦。咁整體咧，香港嘅失業人數咧就係18.7万。咁啊，如果以年齡去分咧，就話普遍嘅年齡嘅失業率咧都係有下跌嘅。不過咧喺15至19歲啦、20至24歲啦呢一個嘅失業率嘅年齡群組嗰度咧係有上升嘅。就業不足率方面咧就係由2.4%降到去2.2%。整體嚟講係咪成個失業率都會一路係跌落去咧？預期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啊，有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良，早晨。 系早晨，大家。 早晨，庄太良，讲下整体先个失业率就比上一个期嘅，即系比五月至七月咧，就系、是、叫做而家跌咗0.3%，系咪都系预期之内，或者个跌幅嚟讲算唔算快咧？又 嗱，都系预期之内嘅，因为之前其实以0.4、0.4、0.5咁跌嘅，咁即系话个跌速比较急啦，咁所以就今次咧0.3其实已经系收窄咗噶啦，咁即系意味住咧，其实嚟紧都会慢慢收窄。因為失業率你喺最高峰跌落嚟嗰幾個月咧，係會比較快啲嘅。但係到月後咧，就越難跌嘅，因為你要揾到工嘅人都揾到工啦嚇。咁所以而家將來可能2.2啊，或者0.1咁樣跌落去嘅。 嗯，嗱，講下今次跌嘅成因先啦，失業率跌亦都見到譬如運輸業建造業嗰個失業率咧，就跌得相對明顯一啲嘅。你自己分析個原因係咩啊？整體嚟講， 因為建造業都係比較高，差唔多數一數二最高嘅一個失業率嘅一個行業嚟嘅，喺疫情之下，主要就係因為封關啦，同埋可能嗰、那個即係因為建造業比較特別啲啊。如果你譬如話嗰個地盤啊，那個基建咧嚇未起好咧，上面起唔到，咁所以只要一環起唔到咧，後面起唔到。咁但係而家比較順暢啲啦，咁就其他啲零售啊，覺得譬如餐飲啊，慢慢都會好，因為消費券咧八月出咗啦嚇，咁、所以八月個效應慢慢就會出到嚟嘅，即係嚟緊呢一兩個月咧，個勢佢都會反映到個消費券個效應嘅。 嗯，建造業咧就係7.4%啦，失業率方面跌咗0.7%嘅，運輸就跌咗0.5%嘅，而家失業率就4.9%。但另一個都有留意到喎，喺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方面咧，其中住宿服務嗰行咧都跌得相對多嘅喎，跌咗0.5%嘅。有咩原因咧？即係你住宿又冇旅遊業啦，即係而家冇即係幾乎停頓啦，冇乜人嚟到香港旅遊啦。點解仲會住宿嗰度會失業率跌？ 因為其實而家酒店都難 book 㗎，你睇翻即係一來有 vacation 啦，即係暑假或者比較即係去。比較多人入去住呢啲即係酒店嘅一啲假期啊。第二咧就係有啲酒店佢變咗一個即係防疫酒店啦。咁你加強咗即係加長咗日數咧，咁對酒店嗰個即係住房需求會大啲噶。 嗯，所以呢個整體嗰度嗰個失業率都有一啲改善嘅。另外啲人咧關注到啦，消費券其實喺八月頭咧就開始發放啦。呢個係咪都令到失業率有改善啊？呢個係。 嗱，呢個效應可能反映咗一部分，因為始終今次係六至八月就唔係全部啦。你最大嗰個效應咧，就八至十月咧係包含咗八月同埋十月嗰個消費券，咁而家係包含咗少少啫。咁但係即係睇落就未完全反應，因為都係今次得跌0.3%嘅啫嚇。如果唔係，整個係跌多少少嘅。 嗯，即係整體你覺得會譬如去到八至十月咧嗰個嘅失業率出嘅時候，要可以反映得曬成個消費券嗰個嘅效應，同埋係咪成個有冇預期個幅度會再跌到幾多，定係都係相若咁樣咧？ 我諗都係一次性嘅啫，我哋如果八到十年咁，八月同十年派曬消費券啦，咁我相信可能都係提高零點，即係將我繼續再壓低額外嘅0.1%或者0.2%啦，可能到時譬如十一月出嚟嗰數，可能係譬如跌0.3%或者0.4%度咧，最多都係，因為到時嗰個正常失業率下邊咧，可能去到0.1%噶啦，你再加多0.3%。咁都係去到個位嘅啫。 嗯，餐飲嗰個行業咧，就應該因為大家都覺得，譬如零售餐飲啊，都可能會受惠到消費券，咁可能生意好咗，咁可能會請多啲人，失業率就從而會改善啦。咁，但係睇翻今次餐飲服務業個失業率咧，又維持8.6%嘅，即係冇上升，亦都冇下跌嘅。咁點解咧？係咪已經去到好盡咧？即係基本上都恢復曬嘅啦，啲餐飲，所以冇得再改善咧咁。 餐飲主要其實而家睇翻去餐廳都唔係容易即係入到去噶。咁主要都係受制於政府嗰、那個即係社交距離啦，而家未係完全即係放鬆嘅，咁即係嗰個餐廳都未係完全可以100%將啲台凳啊或者即係拎出嚟去服務客人嘅。咁我相信，如果政府係完全放開個社交距離咧，仲有即係下即係個失業率仲有下跌空間嘅。 嗯，整體嚟講啦，嚟緊幾個月你自己預個失業率，因為你頭先都話由最頂啦，即係7.2%嗰陣失業率，跟住就開始嗰陣就會降得多啲嘅，慢慢就會可能會平緩一啲嘅。你自己預期去到幾時會去到個樽頸，去到個低位係真係失業率會徘徊喺嗰個位，會唔會去翻即係喺短期之內可以去翻2%啊，或者3%呢啲咁嘅失業率咧？ 我諗就難啲啦。我諗我哋最低都係2.8%嘅啫嚇，2.8%嚇，即係。兩年前啦，咁而家我覺得個中景位可能就係接近即係3尾4頭嗰啲位啦，去到嗰度咧，因為你仲未開關咧，所以始終有啲行業係比較難即係增長個職位，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4.7%一落去啦，去到四咧，其實就好難再跌落去噶啦。 嗯，幾時去到四咧？你估？ 如果你而家0.2%可能投我，你嚟緊兩個月都0.0、0.2%到啦，咁跟住0.1%，咁我相信可能仲有四五個月到嚇。 啊、最耐限最快可能就三個月就去到零即四噶啦。 嗯，即係下一次你覺得再有一個失業率再大規模啲嘅改善咧，你先提到通關，我見有啲人士就提到話跨境理財通啊、債券通嗰啲都可能有幫助，你又點睇咧？呢、這個對於失業率嚟講？ 因为跨境理财通债基本上主要是金融业，金融业我哋其实基本上个失业率唔系咁差嘅啫，咁你话有冇二次嘅带动咧？即系我带动其他行业咧？呢个就难，因为始终呢个系钱嘅流走啊，唔系人嘅嚟。啊，至于人嚟咁，我即系有个餐厅可以俾佢食食嘢，但系钱净系钱出入咧，就主要系益金融业啦。金融业你基本上而家个失业率都好低噶啦。 嗯，咁所以就通关嗰度最紧要你自己 系啦，冇错。 另外年龄层方面我见就话15至19岁而家失业率都高，去到20%，比起3月至5月嗰阵咧就系14%左右啊，呢一个嘅失业率，点睇咧？点解会争咁远咧？系咪纯粹就系因为毕业嘅人咧？ 我谂一来毕业生啦，二来基本上一般嘅即系年轻人失业率都系正常失业率嘅两倍到啦吓，咁所以就唔系话外高好多嘅，可能系即系嘅暑假毕业嗰个时间啦吓。 嗯。但是去到20%而家都唔止两倍多好多咁，好似。 我谂都系短期嘅啫，应该即系经济好翻，佢都会入翻我个劳动力噶啦。 嗯 ，OK， 好，唔该晒你啊，庄太亮，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同我哋分析下关于失业率嘅情况。庄太亮咧就系中大经济系副教授嚟嘅。嗱，你又点睇而家失业率嘅情况咧？最新失业率4.7%，就回落咗0.3%。你又点睇18723D咧？18723D会唔会呢段时间你都可能系自己？个行业嗰度系比较难揾工嘅，或者有失业嘅情况，或者你认识人哋有失业嘅，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教育局昨日按照专家建议修改全日面授课堂的要求，容许未成年学生只需要接种一针伏必泰疫苗，接种率达70%就可以恢复全日面授课堂。但是教职员或者18岁以上学生就维持接种两剂疫苗的计算方式。有学校已经率先有两级学生达到最新要求，预计他们可以在月底复课，但是仍然有学校属于全校一起复课，认为能够较容易安排时间表。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警方上星期向支联会发信，只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规定，要求移除指定的电子平台信息。支联会应警方要求，在昨晚10点之后移除支联会网站、Facebook 专页、Instagram 和 Twitter 账户以及 YouTube 频道。各平台原本载有大量历史档案。浸大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批评警方要求移除内容是希望铲除历史记忆。明报向警方查询支联会网站和 Facebook 专页等内容有什么问题，警方没有具体交代，只是说有关禁制行动的权力目的是为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疫情之下学费加封不减反加，全港87间直资、私立和国际学校获教育局批准在新学年加学费，数目比起去年多大约1倍，直资学校占25间，有传统名校国际预科文凭课程的学费加幅高达15%，增加去到近120,000。经济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接受文汇报访问的时候表示，随着疫情受控，近期市场畅旺，估计今年经济增长达到6%或者以上，财政赤字亦比早前估计的1016亿元为低，赤字或者维持1000亿元以下。他强调，香港会积极参与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另外，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接受文汇报访问的时候表示，前海方案势必为香港的法律和争议解决业创造更多机遇。香港是全国唯一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在调解、仲裁等方面亦都具丰富经验，能够同前海以至深圳的发展互惠互补。在文汇报报道。 成报报道， 香港昨日中午之后天气风云变色，将军澳区更加是天降冰雹，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将军澳昨日就录得超过10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表示，本港九月落雹较为罕见，对上一次已经是2002年。天文台解释，落雹的主因是天气炎热，高温触发了强烈的狂风雷暴，狂风雷暴当中的对流活动比较猛烈，将大气的冰粒带到地面，成为市民所见到的落雹的情况。星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六月至八月失业率较五月到七月的5%下跌，并且是连续六个月下跌，就业不足率亦都由今年五月至七月的2.4%减少0.2%。有經濟學者認為，今次全賴有電子消費券刺激零售消費市道，失業率才可以改善。由於本港和內地遲遲未能夠通關，整體經濟又未能夠復甦，多個行業幾乎停滯，預料失業率難以進一步下降。《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港府放出風聲，有意改革區議會選舉制度，由單議席單票制改為間接選舉，甚至不排除採取委任制，杜絕反中亂港人士大開民主倒車。政論認為，要挖空心思小修小補，然後大費周章做一場毫無意義的選舉和委任show，既浪費錢又多餘，何不將區議會廢除，職務合併由立法會兼顧。《東方日報》政論。 成報的社論說，縱使有建制派說民主黨不參選是死路一條，不過觀乎今次區議員宣誓結果，似乎政府未有為民主黨參選開綠燈。民主黨這個月26日召開會員大會，決定是否參選立法會。社論說，今次取消區議員資格，令到黨內參選派的情況更加尷尬，即使參選派決定出戰立法會，但亦都很大機會沒辦法入閘，長遠而言亦都影響泛民吸納新血。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就話，全國青聯以及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部委，昨日公布八項針對性措施，涵蓋學業、就業、創業和實習等等範疇。社評話，特區政府需要鼓勵港青勇於跳出舒適區，為兩地制度機制對接先行先試，讓更多的港人分享兩地雙贏發展的紅利。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說，美國、英國和澳洲宣布建立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協助澳洲建造核潛艇，輸出核動力技術，大有機會觸發區內軍備競賽，以至鼓勵個別國家走後門開發核武。社評說，不單止無助促成聯盟宣稱爭取的印太和平穩定，更加形同公然挑釁中國，增加擦槍走火的風險。經濟日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桥对出嘅。咁另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系坏车啊，慢性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米埔对出。就是新田公路去元朗近住锦绣花园慢线的坏车咧，就是已经拖走了，龙尾排到去米埔对出。咁啊，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意外啦，就是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三圣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爱琴海岸对出噶，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三圣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爱琴海岸对出。咁补充翻啦，屯门公路嘅意外系未清理好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红桥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喺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而家车龙就在嘉华国际中心。 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港台电视32倾力直播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港队在上届全运会勇夺两金、七银、七铜的佳绩。自97年起，今次是第七度参与赛事。 来到今届，港队最终可不可以刷新纪录呢？ 紧贴港台电视32， 徐家乐、邱宇勤与一众专业评述 为你倾力播放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2021年9月17日，12至17岁学生接种一剂疫苗，计入符合全日面授课条件。 最新失业率4.7%，回落0.3%。 民主派初选案，陈志全获准保释。 法国约3000名卫生工作人员因未接种疫苗被停职，官员称只属暂时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统计处呢公布有关于失业率，6月至8月的失业率就是 4.7%， 就是下降了，回落了 0.3%。咁啊，整体个失业人数嗰度就即系话少咗大约10000啦，就有187000人咧系失业嘅。另外咧就业不足方面咧就系有8.6万人就业不足啦。咁呢一个就业不足率咧就系由2.4降到去2.2嘅。头先有啲行业都话咧，即系嗰个失业率改善得咧都系相对明显一啲嘅，譬如建造业啦，六月至八月嚟讲咧，比起之前咧失业率咧就系改善咗，跌咗0.7%啦。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资讯及通讯咧呢一个界别嚟讲咧，就系失业率六月至八月咧4.9%，咁啊跌咗0.5%。会唔会你都系呢啲行业嗰度有工作或者有留意开咧？见到系咪真系揾工相对可能易咗，失业嘅情况又少咗改善咗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另外有关于头先讲到长者打针方面，医管局咧就话向一啲专科同埋普通科复诊嘅病人咧发转介信啦，可以咧去到疫苗接种中心嗰度咧系打针嘅，唔需要预约啦。另外咧亦都话同医管局系商讨紧啊，政府就会喺啲公立医院度咧设立疫苗注射站，等佢哋啲老人家啦可以喺咨询完医生复诊嘅时候咨询医生啦，知道系适合打针嘅时候咧可以即时接种埋啊。咁啊，你又点睇呢啲措施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有许女士，早晨，早晨。 喂， 系你好，请讲。 先生，我安排咧系好嘅，好似咧我上个月咧已经系同医院提出嚟嗰个系医院咧帮嗰啲长者打咯。 即系即场打呢个措施，你觉得好系嘛？ 系啊，我旧年上个月已经同医院提出嚟噶啦。上个月唔知系我提出嚟嗰个问题啦。咁当时嗰个人话会同我反映咯。咁咧点解咧？我就系。舊年咧就係即係我從嚟都冇打針嘅，今日係打咗一支嗰、那個即係流感針啦，就係醫院打嘅。咁就係好彩醫院打咧，咁就當時咧就暈啦，咁即時人燒都滾嘅，燒都滾嘅啦。咁我當時好驚，我又冇人陪同啊嘛，咁我滾啊，咁啊冇，所以我對嗰啲打針咧就好驚咯，就係我諗住，所以我就想提出嚟，可唔可以打一針啊，試下咯，咁樣咯，即係似學生咁樣咧，頭先見到。 哦，即係你嘅建議係長者都打一針係咪都得咧？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 因為點啊？就因為嗰啲咁樣嗰啲人咧，即係嗰啲所謂長者咧，你知嘛？嗱，你打第二針又要去一次，咁本身咧下路已經即係跌跌衝衝嘅人咯，已經係咪啊？ 嗯。咁、 okay. 市必一定咧就逢嗰啲咧就一定要揾人。我試過咁樣上次咁樣揾發燒揾咧，咁我就對真係好驚。如果真係～但係咧，即係話咧，即係希望咧，人哋唔係我咁嘅情況啦。咁我就都要揾個人陪你陪啊嘛，都係雙老啊，你知唔知啊？個上次我就係叫唔到人咯，咁我只係喺醫院坐喺度咯，坐喺度坐喺坐喺坐喺，頭冇咁暈咧，即係翻屋企啦咁樣咯。 哦，明白許女士嗰個擔心啊。不過講緊其他年齡層咧，唔係十二至十七歲啦。而家科學委員會都冇話建議係譬如打針嗰度咧係縮嗰個次數嘅，淨係講緊青少年。十二至十七歲打伏必泰咧，先至話係打一針咧可以接受嘅，其他年齡層一樣係講緊打兩針嘅。啊，講到長者打針點樣鼓勵嘅方法，頭先講咗一啲嘅政府研究緊或者已經喺醫院嗰度做緊嘅一啲方法噶啦。你又點睇1872311872311？或者啊，你自己會唔會都有諗到其他方法可以幫到一啲老人家，令到佢哋更加安心去打針咧？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嘅。另一個嘅題目都想同大家去講下喎，有關於咧而家咧搭一啲交通工具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咧？除咗話用現金啊八達通之外咧，而家其實上年起咧都引入咗用二維碼呢個方式咧，可以係搭車俾錢嘅。譬如好似港鐵咁樣，就係、是、今年一月起咧就可以接受用二維碼係俾一啲嘅車錢啦。咁見到一啲數字咧，就係、是、今年一月至到六月，港鐵即係重鐵網絡方面啦，就話有353.9万人次係用咗二維碼去支付車資嘅。睇翻個使用率，即係佔幾多咧？係0.5%。咁至於係專營巴士以及係專線巴士嚟講咧，分別有30.7万同埋12.5万人次係用個二維碼去俾錢，嗰個使用率咧都係各佔啊0.5%啊。渡輪方面咧，用二維碼嘅人次咧就係使用率0.2%啊，即係睇落嗰個數字都係相對低一啲嘅。嗱，而家咧即係用二維碼去俾車錢嚟講咧，點解嗰個使用率係咁低咧？都請一位嘉賓咧去同我哋講下。有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早晨。 早晨，蘇樂文。 早晨，方寶橋，你點睇呢個數字啊？即係喺啲公共交通工具上半年即係用二維碼去俾錢都係0.2至0.5啫。你自己觀察嚟講，係咪都係預期咧？同呢個數字係差唔多咧？ 而家因為所謂嘅二維碼繳費咧，其實都就係講緊支付寶嘅嗰個系統啦。咁佢有一個叫做即係佢用只係得佢暫時用到二維碼，即係據聞應該就話好似遲啲就會開放埋俾其他啦。咁要其中一個問題啦。咁第二個問題就話嗰個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而家暫時應該都淨係可以用到八達通嘅，咁所以我估喺個補貼計劃未開放喺其他支付工具之前咧，我估用嘅人都會暫時比較少啦。咁再加上其實係咪所有嘅交通工具都用到二維碼咧？咁樣譬如同埋佢可以有幾多種？譬如話喺港鐵裏面啲閘機，其實可能係六架或者八架入邊先有一架或者兩架係嗰啲，咁相對地。我谂用嘅人就会即系有咁多因素啦，所以仲会比较少咯。 一啲可能硬件上面头先讲到一啲闸机嘅数量啦，头先讲到一啲补贴计划嘅限制之外咧，我反而想从一个技术上去了解。其实你觉得而家技术上，譬如用一啲二维码嚟讲，系咪真系可能系冇咁方便？你觉得系市民根本冇呢一啲嘅二维码嘅电子支付工具啊，定系根本有，但系我唔会用喺交通工具嗰度咧，因为我用其他方法去俾钱更加方便。你自己嘅睇法系点咧？ 嗱，因为咧一般大家都会见到而家，譬如用开八达通，大家必然可能讲紧嗰个每一个交易咧，讲紧可能系少个半秒就过噶啦。咁之前都有讲过就话啊，如果用二维码嘅时候，会唔会有产生一个即系阻住后边啲人？譬如好似入港铁嘅时候，你知咁啱有一个喺度抄手袋或者抄银包，攞张八达通逼唔到就拎出嚟就搞一搞，跟住塞住后边啦。咁如果用二维码会唔会都有呢个问题？因为一般嘅二维码通常俾钱嘅时候都要上网嘅，咁可能 喺個地方收唔到啊，或者個手機有啲咩問題，咁啊會會阻住後邊，咁所以好多人都會擔心嘅。咁當時就有推出咗一個叫做二乘碼嘅喺咗支付寶，咁佢個概念咧其實就係話你可以拎出嚟開定呢個二維碼，就算你個手機係上唔到網，咁咧就變咗咧，佢哋話嗰個即係嗰個交易咧個速度其實會同呢一個八達通係差唔多，即係可能或者慢啲啲多，但係唔會爭好遠嘅。話測試過應該都係一秒裏面咧就已經完成到，就唔會話一路阻住後面嗰啲人咁樣咯。咁所以其實而家嗰個技術就喺度㗎啦，問題就只不過係亦都睇翻好似之前派呢個電子消費券咁啊，究竟最多是邊個用咧？雖然冇公布啦，但大家都可能估啊，應該可能都係大。咁始終佢喺個歷史係好耐，佢有廿幾年嘅歷史，而其他嘅支付工具嚟香港都係幾年，所以我估嗰個滲透率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嚟。 嗯，你自己有冇用過？先講到譬如嗰啲二乘碼嗰啲，係咪真係相對係冇咁方便？定係你自己用落，定係都係差唔多咧？你覺得嗰個時間？ 要花一啲啲時間啦，即係你話完全冇就唔一定唔會㗎啦。即係譬如話八達通實體嘅拎出嚟拍，或者喺手機，即係佢都開機都唔使就拍埋得㗎啦。咁二乘碼始終你都要開咗部機，開咗個 app， 跟住撳嗰個二乘碼，咁先拎到個二乘碼出嚟嘅。雖然嗰個二乘碼係唔需要上網，即係你唔會因為你上唔到網或者你有其他問題而導致到個二乘碼唔彈出嚟，咁但係始終都係要一啲啲時間啦。但係我覺得障礙都唔喺度。其實今次嗰個電子支付，即係今次嗰個電子消費券咧，其實已經證明咗啦，大家基本上咧，其實香港人用電子消費咧，即係根本上就已經係好習慣㗎啦。只不過係究竟我諗其他嘅配套足唔足夠咧？咁樣我諗就係問題啦。再加埋頭先講嗰個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究竟嗰個範圍，即係我都見有其他支付工具都問啊，幾時會有我哋份？即係希望政府盡快將佢哋納入去呢一個計劃入邊，咁先至會令到即係除咗嗱啱啱公司呢個電子消費券之外咧，又多啲嘢會普及咯。 嗱，對於講到電子消費啦，除咗講到話消費券之外咧，而家講到一啲嘅交通工具可以除咗用八達通啊現金之外咯，用二維碼都可以俾錢嘅。你有冇留意到咧？或者你自己有冇試過或者見過人哋用咧？講下你嘅經驗同埋睇法。1872311，1872311。如果你係唔用嘅話，會唔會都其實有啲咩考慮咧？都可以講下你哋嘅考慮。1872311。咁啊，繼續同阿方寶橋傾啊。頭先你都提到話，因為這個公共交通補貼計劃咧，就除咗八達通之外，其他的支付工具是未能够受惠的。其实这个是不是真的涉及个技术问题呢？因为我见到政府的讲法就是研究紧的，都研究紧将一些合适的电子缴费系统纳入计划。但 是其实这个计划就没有说一定要要指定嗰個嘅身份，因為你都係攞翻錢嘅啫嘛。你到最後你，如果你用嗰個支付工具係用咗某一個交通工具係幾多錢，或者用咗你嘅車費幾多，你到最後咪入翻落個户口咪得咯咁。呢個係咪涉及一個咁難嘅技術咧？又真係 嗱，我估技術上個問題就唔係真係好大嘅，即係做一定做到嘅。只不過係我諗啲系統嘅接駁問題啦，即係譬如話你又講緊咁多種唔同嘅交通工具要受惠，咁但係你本身嗰個支付工具有冇已經都同咁多個已經接駁埋一齊咧？咁當然啦，你話冇咪就做咯。咁呢個就要睇翻政府究竟佢點樣去計劃呢件事。咁同埋佢一做咧，可能又唔會淨係做一間，可能又做得到幾間。咁即係十隻手指有長短啦，間間啲支付工具究竟喺做呢個配套嘅融合嘅過程中，究竟需要幾多少？這個可能都有估算嚟嘅，同埋究竟咁係咪淨係之前嗰電子消費券嗰幾個啊？定係仲有幾個嘅？但仲有信用卡喎，咁究竟都講緊，究竟可唔可以好似外國咁用信用卡去承擔呢個交通工具咧？都係一個討論嘅話題嚟啊！咁所以都有講到就話如果呢啲支付工具譬如下次派電子消費券，可唔可以？如果假設再派，會唔會多幾間嘅咧？搭呢個公共交通工具會唔會有多幾間嘅？咁去到呢啲補貼計劃，會唔會都有多幾間啲支付工具受惠？我諗呢啲都全部都係政府考慮嘅一個環節嚟嘅。 嗱，即係講翻啦，而家即係如果市民咧係用八達通先可以係用到呢個嘅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啦，同埋長者同埋殘疾人士都可以用到呢個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即係呢個2蚊優惠計劃，淨係八達通先得嘅。咁即係有啲講法都話可能令到其他嘅支付工具因為咁樣有啲嘅限制喺度啦。咁啊，另外我都想問一下硬件上面啊，其實而家譬如而家有一啲二維碼技術啦，有一啲叫做即係信用卡可能係俾即係交通費嘅技術啦。日後會唔會可能喺一個交通工具嗰度要裝好多好多部機咁樣咧？即係我都想了解喺個技術上，其實係咪要唔同嘅技術就用唔同嘅機？咁日後譬如我搭巴士嘅喺個車頭，可能就要好多部機噶咯，係咪咁樣噶？ 哦，嗱，技術就喺度噶啦，其實都唔使睇呢啲港鐵站或者巴士，你不如睇下，其實一般餐廳咧，自從今次電子消費券咧，都有一啲多用途嘅終端機啊，咁嗰啲終端機基本上已經可以除咗不嬲可以碌磁卡、碌智能卡，即係嗰粒 chips 啦，即係你嘅即係信用卡上面嗰粒晶片啦，可以碌NFC 即係我哋所謂嘅近場通訊嘅卡啦，即係啲或者無線咁拍，好似八達通咁啊 bit 嗰啲啦，可以拍八達通啦，甚至乎可以照二維碼，其實全部一架機咧已經做到曬㗎啦，已經即係同埋嗰個機係好細架嘅啫，咁所以技術上亦都冇難。咁當然咧，你話要裝喺唔同嘅地方咧，佢又有唔同嘅考慮嘅，即係佢就唔係一架機仔嚟㗎啦，一定會係好似巴士個巴士頭嗰個閘機，或者好似港鐵個閘機咁大架，咁但係個技術咧就已經喺度，所以嘅難一定冇難度。 OK， 好啊，整體上面都覺得技術冇難度，唔該曬你，方寶橋同你傾到呢度。好，方寶橋就係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嚟嘅，繼續又聽你嘅電話，我電話旁邊有張先生，早晨。 係，主持。 係你好，請講。 係姓張嘅。係。我是反對用二維碼做呢啲咁嘅配套， 即係搭車係嘛？ 即係二維，係啦，因為點解咧？二維碼第一，佢嘅清潔度會影響；第二就係、是、你本身個二維碼咧，你由頭至尾唔係咁多人會識得用，會用手機嘅，或者用。如果佢既然用得二維碼，普通以前嘅巴曲都已經做到啦。 所以你嘅擔憂係咩？即係如果啲人用咗，可能會 嗱，第一你如果多咗二維碼咧，有啲人一定係裝咗手機入邊噶啦。咁裝咗手機入邊，你係去到嗰部機要嘟噶嘛？佢係你要話清潔度做得唔好咧，你係嘟唔到嘅。我自己經常去對惠康百佳呢啲咁嘅地方，試下用二維碼去攞個 YUU 嗰啲嘢，已經經常係。佢個清潔度一影響咗，就你啲唔到噶啦。 即係總之可能會影響成個效率。 冇錯，個效率影響好大。所以無謂搞咁多，仲要加咁多配套，再益其他商家。最重要一樣嘢，八達通係香港人開發嘅。唔好成日下下將香港人嘅嘢拱手相向摧毀佢。 OK， 好啊，唔该。 我主要针对呢部分，唔该。 OK， 唔该晒张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讲到佢对二维码就唔系好赞同，我都惊成个效率啦。可能用嘅时候咧，可能扫嗰啲码咧唔系咁清楚嘅时候，可能都会影响到俾钱啊、过闸机啊等等。大概系咁嘅谂法啦。你又点睇18723111、18723111点睇呢啲咁嘅新嘅支付方法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欧洲议会通过新欧中战略报告，指报告一方面认为中国是欧盟的合作和谈判伙伴，一方面突出中欧是制度性对手，无益于改善和发展中欧关系。报告网评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基于偏见和谎言，对涉港、涉疆、台湾等问题指手画脚，初步干涉中国内政，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欧方在有关问题的承诺，中方坚决反对。对于欧盟的印太战略，发言人说，中方认为各方 关于亚太的战略，都应该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突出意识形态，推动地区突出意识形态，挑动地区局势，搞排他性的小圈子，注定不会成功。要合作抑或对抗，中方会密切关注。美国、英国和澳洲宣布建立印太地区安全伙伴关系，将会协助澳洲采购和部署核动力潜艇。澳洲随即放弃采购法国潜艇的合约，引起法国不满。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表示愤慨，批评不应该是盟友之间所做的事，形容是背后被插一刀，又说与澳洲的信任已经破裂，这个单边和不可预计的决定让他想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做过的很多事。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说将会取消星期五与美法关系相关的庆祝活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华府过去一两日与法国保持接触，强调法国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华府将会继续与巴黎当局合作。内地过去一日新增8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2宗是本土个案，福建占61宗，还有一宗在云南德宏泰族、景颇族自治州。福建的61宗本土个案当中，31宗在厦门，28宗在莆田，泉州和漳州各有一宗。莆田市亦都再多6宗本土确诊的无症状感染个案。内地至今有95577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超过90000人康复出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31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9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7点，升不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37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6.6跌4.4，中国平安55.5元跌1.85元，友邦保险86.7跌1.45元，蒙牛乳业49.25元升1.1，网易127.3系跌4.6，美团229.6跌3元，创科实业158.6跌2.9，比亚迪股份247.4跌1.6。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5.18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3，日元109.81，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8，人民币6.456，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77，欧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30434点，升110点。港金现价报1630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6.09美元，卖出17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咁喺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三圣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车龙长啲，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喺新界方面，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爱月楼一带挤塞，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呢一段咧都系慢车，车龙去到白沙湾码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支持香港运动员在全运会再创佳绩。全运会香港棒球队领队何迪夫， 无论啲年长嘅有多啲赛事经验，比较年轻嘅有机会可以参加呢个咁高质素嘅比赛咧，对佢嚟讲咧系好大好大嘅提升嘅。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2021年9月17日，12至17岁学生接种一剂疫苗，计入符合全日面授课条件。 最新失业率4.7%，回落0.3%。 民主派初选案，陈志全获准保释。 法国约3000名卫生工作人员因未接种疫苗被停职，官员称只属暂时性。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而家啲交通工具入边咧，都逐步有一啲用可以二维码去俾车钱嘅啦。咁啊，啲数据睇到啦，今年一月至到六月啦，譬如港铁嚟讲啦，用二维码去俾钱嘅使用率咧，重铁网络嗰度咧就系话使用率咧占0.5%啊。专营巴士、专线小巴使用率喺二维码方面咧都系0.5%，渡轮方面就系0.2%嘅0.2%嘅，即系整体嚟讲都系相对唔系太多人用二维码呢个工具。是去俾钱啦咁。另外咧，早前咧，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都话啦，港铁咧预期出年初咧就会提供更加多嘅电子支付系统咧系俾人去拣啦咁，亦都会咧将会喺出年起咧分阶段更换同埋提升车站嘅出入闸机。咁啊，预期乘客咧可以喺2023年起咧用信用卡系俾车费嘅。咁啊，点睇整体而家啲嘅电子支付成个市场，或者你自己有冇用开电子支付工具嗰个习惯，又系点样咧？会唔会都用下二维码等等呢啲工具咧？1873D咧，讲下你嘅睇法嘅。电话旁边啊，请嚟一位嘉宾，有支付宝港澳台地区总经理李永思，早晨。 Hey， 早晨，蕭生你好。 早晨，李泳師，我想了解一下你哋旗下嘅Alipay HK 啦，即係二成碼咧，香港可以用嚟即係一個二維碼掃二維碼去俾錢嘅。其實而家有邊啲嘅交通工具可以用咧？除咗我先講到話港鐵啊、搭船啦、啊、巴士、小巴，係咪大概都係呢啲啊？ 是啊，其實即係港鐵啊、巴士啊，咁即係巴士其實大部分都得，咁我哋但係逐步仲有，譬如九巴都仲有逐步要再去裝機啦，咁啊，小巴啊、渡輪啊等等都可以使用噶啦。 嗯，成個運作係係點樣嘅？即係都係會唔會即係頭先有人所講每次俾錢嗰陣會唔會可能比起另一個支付工具八達通嚟講，可能成個感應啊或者會慢一啲，喺個時間上你要掃耐啲啊，都有啲咁嘅講法噶嘛？呢個都想揾你講清楚係點樣。 是其實數碼就好快嘅，係咪？即係喺數碼去過機，其實都係好快就會同八達通，其實唔係差好多，係咪？咁可能只不過就係可能要多咗一個步驟、就是，就係都要去解鎖啦，去拎個手機打開個 app 啦嚇。咁可能呢一步係稍微多少少，但係從呢個角度嚟講，你又唔需要去個袋度去揞張卡出嚟，係嘛？你而家個個人其實你都係行緊街嗰時，你手機一定不離手噶啦。 嗯，所以頭先你個講法就係話佢要拎個電話出嚟要解咗碼先得，但另一個疑問啦，如果冇網絡嘅時候，我究竟仲俾唔俾到錢咧？用呢一個嘅你哋嘅支付工具去掃二維碼係得唔得嘅咧？ 是可以的，可以的， 即是冇网络都上唔到网都照用到嘅，呢个系 可以的，可以的。 O K， 你可以要先享后付噶吓， 我、okay， 之后会扣返、 嗯、 所以可以先过咗闸机先嘅。 嗯，嗱，头先讲到一啲数字上面上半年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啦，使用率咧，用你哋譬如用二维码，佢唔系就系讲你哋嘅二维码去俾钱，0.2%至0.5%咁样，整体嚟讲都唔多嘅。呢、這个系咪都系你哋自己？譬如你哋自己都，我相信有啲数据有啲统计啦，系咪都系个使用率都系咁上下？ 其實咧，喺二維碼去搭公共交通工具，其實真係都係上線咗唔係好耐啦，係嘛？咁都係主要大部分都係即今年先開始嚇，尤其是話今年年初啊，港鐵全線上市嚇，咁都係講緊短短幾個月嘅時間嚇。咁但係我哋睇到啦，喺今年以嚟已經有70万嘅 Alipay HK 嘅用戶係有用過呢個二維碼二成碼呢個去搭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其實喺一個70万嘅人有用過嗰個數字嚟講，其實真係唔算少嘅，喺全港市民嚟講嚇。咁所以我哋自己覺得就話啊，即係當然你話喺整體嘅交易嘅滲透嚟講，可能仲有一段好長嘅路啦。但係每一個新嘅科技，一個新嘅模式，我自己覺得都係先由就係多用户開始嘗試。系咪？即系要用，接触过、尝试过，系咪？跟住慢慢觉得，好用，先至去逐步要改变习惯。所以我觉得要去到改变习惯，可能就会更加长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头先讲啲交易数据就要去到真系要改变习惯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多人去尝试过，其实真系都唔少人尝试过啦，已经。 啲人唔用，纯粹系一个交易嘅习惯啦，即系之外咧，其实有冇啲乜嘢限制？你觉得譬如你哋嘅二成码系唔能够令到好多市民可以用到？你哋见到而家你哋要发展落去个限制喺边咧？ 我谂呢个即系最大嘅限制，可能即系即系啲报道大家都可能会睇到啦，就系我哋喺好多项嗰啲政府嘅津贴上，可能而家暂时仲未有吓，尤其是系譬如你话交通津贴啊、长者优惠啊、甚至系其他学生啊等等，其实而家暂时我哋都未有呢一类型嘅一啲支持，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好多你话真系去到日常。日日都搭嘅，咁對呢啲優惠嚟講一定敏感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就呢個會令到好多市民卻步咯嚇，因為你實實在在真係少咗好多錢噶嘛。 嗯，呢個我見政府有啲講法嘅，譬如就話其中話涉及一啲核對交易記錄嘅安排啊，計算點樣發放補貼啦，譬如講緊公共交通補貼計劃。另外譬如講緊2蚊嗰個搭車優惠咧，就另一個嘅問題啦，就係可能即係因為佢話二維碼嗰個方式俾錢咧，係唔需要實名登記嘅，咁就話難以核實一啲合資格乘客嘅身份。其實係咪真係一啲技術上嘅問題未解決咧？係。 其實我覺得都技術上其實問題都唔係大嘅，但我諗都需要做好多嘅一啲商討同埋對接啦嚇。咁所以我哋其實過去依幾個月都好努力咁同政府各個部門係咪去商討，即係點樣去盡快去開通一啲咁嘅優惠俾市民咯嚇。 嗯。即係點樣啊？即係你哋而家係傾到 傾緊啦，仲商討緊。咁我哋都一齊希望可以盡快推動啦。不過呢個都要同政府各部門去合作。 嗯。 因為我見咧，譬如佢講緊呢個公共交通補貼計劃嗰度咧，咁就話係已經初步接觸咗個別一啲電子繳費系統營辦商，我相信就係你哋啦嚇咁。咁另外咧，但係講到話2蚊優惠嗰度咧，就始終好似有一個核實身份嘅問題，就唔知係咪會有你哋份喎？這個其實係點樣嘅？其實而家兩個計劃嗰個進度係咪兩個計劃嚟緊都會係有你哋份嘅咧？係。 我哋而家主要都系同佢倾紧、商讨紧呢个交通津贴呢件事。 嗯， 系啦。咁所以我谂呢一个可能我都希望尽快有进展啦吓。咁、我谂呢、這个都会稍后如果我哋有啲进一步进展，都会同步公众咯。 O K， 即系总之两蚊嗰个就未知系点样。整体嚟讲咧，你觉得要改变市民一个用咗咁多年啊，譬如八达通呢一个嘅习惯，要用其他嘅电子工具，系咪好困难咧？譬如你哋嚟讲。 咁我諗即係任何推動一個新嘅方式都係需時㗎啦。咁我諗一就係頭先我哋講到就話可能係一啲即係政策上嘅補貼上，如果係即係不如另一啲選擇方式嘅，咁我覺得呢個皆難啦。咁所以我哋都會係希望盡快去爭取一啲起碼拉齊到可能一啲政府嗰啲優惠啦。咁二就話我哋自己本身都會繼續去做多啲一啲唔同嘅一啲優惠，去令到市民都可以去希望嘗試一下啦。咁譬如話我哋喺消費券期間，我哋消費券期間嗰陣時八月份，我哋都會有一啲大禮包嘅一啲優惠去俾到我哋嘅用户去有一啲20蚊嗰啲去可以搭車去享用嘅。咁我哋希望通過呢啲咁嘅方式，去令到啲市民都會去有啲少少甜頭去試一下。咁譬如我哋而家好多時搭車搭完車搭完用二維碼搭車，我哋都會去令分發一啲商户喺港鐵附近一啲商户嘅啲優惠券，譬如餅店啊、便利店啊等等。咁令到市民覺得搭完車又有啲商户優惠，而又可以對喺一啲地鐵站附近嘅啲商户可以帶嚟一啲帶嚟啲引流啊，多做多啲生意嘅一啲好處咯。 OK， 好，唔该晒你啊，李荣斯，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李荣斯就系支付宝港澳台地区总经理嚟噶。讲到而家啲电子支付用二维码可以搭车嘅情况，电话旁边有李先生，早晨。 早晨系。 你好，请讲系。 我觉得这个二维码乘车都 OK 嘅，不打咧就系而家就唔太多交通工具咯，或者所以变咗少人噶咯，同埋佢冇得攞嗰个交通津贴。但我都用过，但系我觉得咧，而家香港都始终系。爭少少咯，大陸已經用咗好多年，而家香港先開始用呢樣嘢， 即係早啲。如果交通津貼嗰度包埋佢哋好啲咁，但我見好多噶啦，都港鐵巴士、小巴、渡輪都有噶咯，都唔少。 係啊，但係九巴唔多啦嘛，九巴。如果小巴巴士，就只有水過海隧道多咯，同埋香港嗰邊多咯，就係。但係九巴未有依行咯，如果九巴做埋依行，幾高幾高錢？係九巴嚇，但我見九巴咧，已經好多即係已經九巴先裝咗，但係未有用嘅，加九巴做飛車。 OK， 好，唔该晒你啊，李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仲有陈太打上嚟，早晨，陈太。 早晨啊，你好。 你好，请讲。 冇，讲我嘅经验啦。有一次我喺超市买嘢，前面嗰位女士咧就用二维码嘅，我唔知佢点解会企喺嗰度揿咗好耐先排到到我。 即系佢可能唔系好识用咁，系嘛？ 我唔知道，但系有样嘢你即系大家唔好忘记。我哋用八達通咧，我係隔住個手袋都可以知道嘅。我只要知道八達通擺喺手袋邊個位。另外有一樣嘢咧，我直頭用八達通標啊，我連個銀包銀都唔使銀咁樣。咁就已經可以過到啦。你話係咪方便好多咧？ 明白。明白陳太哥嘅講法，即係總之佢覺得八達通一來用慣啦，似乎佢覺得個感應咧都係比較方便一啲嘅。呢個係陳太嘅睇法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情书的对象本来只有一个人，但是当情书公开出版，私密情事就会摊在阳光底下任人阅览。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讲，到底是感动还是困扰呢？首先想到的例子是九把刀的半自传体小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风魔一时改编成电影之后，更加成为了不少人整个2010年代的青春校园回忆。 百万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都参与了男女主角柯景腾和沈佳宜的人生，有好事者甚至找出沈佳宜的真身。这些始料未及的余波，相信绝非作家本意， 但所造成的伤害却是覆水难收。 不过仔细想落，就算是声称完全虚构的小说，多多少少都会参入了作家真实生活所遇过的人所经历的事。而林达阳在这本慢情书里面刻意地隐去了恋人的姓名，只是书写片段式的回忆，都可以看到他不希望打扰对方的心意。 一如他在序文所诚言地说，除了某种对学生时期的交代和告别之外，这仍是一本对爱情致歉与致谢的杂志。 至于一开头的那个问题，答案或者就好像同样都是用恋人间喃喃碎语所构成的电影《情若半生》里面作家男主角 Jesse 对太太 Celine 所说的，如果不想被写入书内，那就永远不要跟作家谈恋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慢情书》，作者林达阳，由泰电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见到一个喺深水埗嘅组合屋试验计划咧，雅汇啊，咁就话205个单位就俾一啲18岁以上单身人士啦、二人家庭啦、三人或者三人嘅核心或者单身家庭啦。如果而家系住喺一啲不适切住房嘅话咧，就而且佢哋轮紧公屋啦，最少三年咧就可以申请噶啦。咁就话出年二月入伙啊，如果成功获批嘅话，咁啊住两年啦，按需要可以续租一年，即系最多三年咁啊。嗱，而家咧话有份推呢个计划嘅圣雅各福群会咧就已经宣布话系接受申请啦，咁啊下个月15号就截止噶啦，咁就头先都讲到话出年二月入伙啦，就预计咁啊400多人咧就可以受惠到。嗱，呢一个计划都可以请嚟两位嘉宾咧同我哋倾嘅，有圣雅各福群会家庭及辅导服务高级经理黄超文同埋社联业务总监黄建伟，两位早晨。 早晨， 你好， 张文。好，黄超文，我想问一下你先，因为今次呢个雅会咧就即系圣雅各福群会嗰度系有份系叫做营运咁样啦。我想了解，其实系咪一定要一啲中介或者一啲组织系转介佢哋先至可以申请，定系个别人士都可以就咁申请噶？ 個別人士都可以申請的，咁所以當然如果佢有一啲所謂頭先講中介，或者佢有一啲所謂服務團體幫緊佢手嘅，咁都可以協助嗰啲申請人向我哋提出申請咁樣咯。 嗯，你哋組合屋有啲咩特色嘅咧？我見好似都有啲主題咁樣喎，係咪？ 係啊，今次我哋組合屋嗰個嘅工作咧，希望以兩個平台啦，叫就業訓練平台同埋健康共用平台，喺深水埗區希望都幫居民可以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同埋希望都回應現在即在疫情底下大家的健康的提升咁樣嘅。 點樣住又提升就業能力又同健康有關咧？具體係點做嘅？ 好，其實咧，我哋喺今次組合房屋裏面咧，都會推出一個樓長房長嘅計劃啦。咁其實喺個過程裏面咧，住户可以一起去參與整個房屋裏面的一個一起共管理啦。咁透過呢啲嘅工作咧，其實都幫緊佢哋咧去提升翻佢哋嘅溝通能力啊、組織能力啊，以至到一啲可能同人合作嘅能力啊等等啦。咁同埋我哋亦都喺計劃裏面咧，已經喺我哋機構裏面內部咧預留咗一啲我哋工作嘅職位，希望都招募我哋嘅住户咧可以入去一啲實習嘅機會啊咁樣。咁所以透過呢啲機會嘅情況底下咧，希望提升翻住户一啲工作能力。務求當他們如果願意回去職場裏面求職的時候，都有這個能力可以應付得到這樣。 但未必他們工作上面對問題，那就可能未必會涉及得那麼多，即可能他本身有份穩定工作。 哦，是啊，咁所以我哋有另一個平台嘅，咁就係健康共用平台啦。咁希望住户喺居住嘅過程裏面呢，其實我哋聖雅各福群會呢本身喺深水埗有個地區康健中心嘅，咁我哋都會同返地區康健中心一齊合作啦。咁希望喺我哋住户裏面呢一齊鼓勵佢哋有一啲嘅運動啦，有一啲健康嘅信息啦，咁希望都定期咁樣去提供一啲嘅講座啊，或者一啲測試啊，咁等住户喺既有居所改善個居住環境之餘呢，都能夠提升佢哋健康嘅水平咁樣咯。 嗯，今次有冇话预计几多人会申请啊？或者申请嗰啲嘅单位会系优先俾边啲人先咧？有冇啊？ 其实我哋预计嗱，过去经验咧，可能都会超3至4倍嗰、那个即系申请嘅情况。我哋预计嘅情况系咁样样啦。咁就冇特定地区限制嘅。咁所有喺香港居住即系住喺不适切住房，佢亦都申请公屋超过3年嘅，咁都系可以申请嘅。 嗯，如果佢哋即系。仲未等到公屋啦，又到期啦，佢哋嗰个租期，咁点算啊？佢 你讲诶、如果喺我哋，你意思系我哋完咗嗰、那个即系租住期， 完咗租住期又未上到公屋啦，系啦，咁点？ 系啦，明白明白。OK， 其实咧过去我哋都有经验去处理咧。当如果住户喺完成咗我哋呢、這个即系租住期啦，咁但系未上到公屋嘅情况底下咧，咁有而家有两个做法嘅。一般咧就我哋喺社工协助底下啦，咁帮佢哋手咧喺私人市场再重新租住一啲地方啦。咁、另外其实而家咧有好多唔同嘅社会房屋嘅计划啦，咁我哋。過去亦都有啲嘅住户咧，咁都可能重投喺另一啲嘅社會房屋計劃裏邊嘅。 即係總之都會有其他嘅支援。另外我就想問一下黃建偉啦，因為我見你哋今次其實社聯個角色係咩？主要係咪即係技術上喺建築方面係咪你哋都有俾啲意見定係點樣嘅？ 其實大家知道組合屋咧，呢、這個係第二個項目啦，第一個項目係南昌220啦，其實當時就有試驗計劃啦。欽州街呢個呢其實就係一個大型啲嘅項目，其實都係一第二個試驗計劃都可以咁講。咁當時運房局都仲未係有嗰啲資助嘅，呢、這個仍然係關愛基金去提供嗰個錢嘅。咁我哋主要係前期嘅設計啦、建築啦，然後就去到呢個階段，我哋後來就透過一個邀請招募一啲營運機構啦，咁後來就成立個福群會。就我哋揀咗成個公司人去幫我哋手去營運呢個項目咁樣啦，咁就即係成個服務咧，我哋係一個喺即係所以可以話係一個整體嘅管理咁樣啦。 喺建築嗰個技術上有冇啲咩特別可以分享一下嘅？ 就主要我哋呢個組合屋啦、都係用一啲組合嘅組裝合成建築法啦。咁、但係今次欽州街嘅項目同南昌220有啲唔同，南昌220咧就主要物料係用鋼結構嘅。咁今次咧，我哋嗰個承建商咧，其實佢哋係一個係石屎嘅一個組合屋嚟嘅。咁佢哋都係好專業喺呢方面，咁就係有少少唔同。不過今次項目個規模大好多啦，205個單位，咁就我哋希望亦都有一種新嘗試。咁其實變咗就係我哋一細個項目用鋼結構，我哋有試過用石屎嘅結構，我哋有試過咁樣。 但組合屋用石屎會唔會即係大家可能覺得組合屋通常可能輕便啲啊嘛？用個石屎有啲咩特別原因咧？ 其實就個原因好有趣嘅。我哋其實喺早段時間去探索呢件事嘅時候咧，都睇過好多地方嗰啲經驗嘅。我哋見到喺好多，譬如我哋最早期嘅時候喺歐洲國家咧，就好多都係用啲即係鋼結構嘅。咁、但係就發現其實就算喺亞洲地區咧，譬如就算香港啊，即係我好似亞洲人啊，中國人咧都係好似對石屎好似覺得穩陣啲咁樣啦。咁我哋又覺得其實而家喺其他嘅建築項目咧，都開始用一啲所謂即係預先嘅組件啊，預製組件啊。咁只不過就係睇下點樣可以再做一個成個單位咁預製。咁既然係咁的話，我哋都設立翻嗰個需要嘗試一下咁樣。 最後我想問一下，因為呢一個係咪個技術上所令到個單位嘅數目都好似比預期少？原本我見2018年講話250個單位噶嘛，而家就話205個單位，好似少咗啲喎。係咪因為嗰個起嘅物料嘅問題啊？呢個 唔係嘅，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其實呢個物料都冇關係嘅。不過其實當時講嘅時候係一個好粗略嘅估算，即係你去到地盤度咧，其實有好多嘅限制嘅。其中一個好大限制就係喺呢個地盤對地下有一條好大嘅渠，嗰條渠咧喺嗰條渠上邊其實就起唔到嘢嘅。咁於是我哋就避咗一啲地方咧，結果就即係七除八扣之後咧，就減咗一啲嘅地方咁樣。 好，唔该晒两位，多谢你哋两位同我哋倾到呢度先。有关于喺深水埗嘅组合屋雅汇呢一个嘅申请嘅，咁啊，两位咧就系分别系圣雅各福群会家庭及辅导服务高级经理黄超文啦，咁同埋咧头先啱啱经过嘅就系社联业务总监黄建伟啊，讲到呢一个过渡屋嘅计划噶。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啊，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60%。九嘅，仲有一个警告信号，酷热天气警告信号咧系生效嘅。嗱，千禧年代今日同大家都讲咗好多唔同题目啦，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